都引发了这么多有的没的这种反弹。嗯，那你如果开放太大的话，那根本不可能被接受嘛。所以先从这里开始，一步步的往后走。嗯，而且将来要再扩大的话，并不困难，条文修改一下，或者范围就是管制减少一下就可以了。它只有市场开放，没有允许大陆的人或者货进来。嗯，所以外界的一些批评很多是完全不着边际。这个完全不是事实。 虽然大陆对台湾开放印刷业，但是由于在大陆印刷出版必须额外申请许可，无法像台湾一样自由出版。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也使台湾有意进军大陆的企业望而生畏。凤凰 U Radio 朱明琦综合报道。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条的介绍短片，我一直发现哈，我们二月份弄的到现在为止也不过时，因为还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内容不是特别清楚。我注意到在台湾呢，这个网友比较喜欢用一个词叫懒人包哈，这个懒人包就是给懒人使用的一个信息的打包。通常懒人包的内容很短，都会有几点重点，就好像是我们看这个PPT 的时候它那个提纲哈，比如说懒人包通常的内容，第一服贸协议是卖台湾的哈，第一所以你基本上大部分人 从刚开始他已经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 但至于为什么，或者说这个里面你的这个信息来源，你这证明的理据哈之类的，我当然我刚刚说的只是我自己一个夸张的版本，实际的懒人包并不是这样写的，但是这个在我读起来很多内容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不需要 懒人包。 对，懒人包，我甚至怀疑很多人连懒人包都不一定有这个功夫去看，可能看懒人包的这个头三行字， 看微博吧， 就差不多了。那所以在今天的你说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它发展到现在跟服贸本身还有多大的关系？我个人说实话有一点怀疑啊，因为我觉得即使这是服贸的问题，那也不是搞一场这个学运能够解决的，这更多的是需要政策上面的这个讨论，不是靠大家的群众运动能够解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先设定一下这个议题，我们今天暂且不谈服贸本身它的这个内容，我们来看说当大家我们全且认为很多人认为对认为服贸是有问题的话，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对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结果。台湾的这个事情让我联想到之前在这个土耳其、巴西，包括早一点在英国和美国都发生的这个主要是由年轻人构成的这样的这个街头革命。通常事情的起因非常非常小，在土耳其是因为一块地要建绿地，有一个公园要拆掉，学生就上街抗议，整个是导致政府都要坚持不住。在巴西是因为公交车大概要涨价涨两毛钱，涨两毛钱，哎，全国性的暴动，大部分是年轻人，所以我不觉得这是纯粹的偶然现象，这可能是在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网络时代的一个年轻人的以后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大量的年轻的恐怕失业率比较高的充满了愤怒的年轻人。一点点小的问题就会引爆这个气球， 这个应该也是在民主社会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土耳其或者说巴西，你很难说它算是民主。 欧洲这样的行动 很多，在英国跟美国确实，所以我们觉得这恐怕不是一个民主社会特有或者民主社会可以避免的问题，在哪都有。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网络社会发达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像网络社会这个网络的这个传播信息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对于执政者非常不利的是，网络上大多数的这个话都是谣言。 这个话我估计 或者是已经有变化过的。 你这话估计咱们宣传部门。 我先讲到刚刚讲懒人包，我今天刚好进来之前我看到一个东森新闻做的一个，他说现场因为有很多的就是现场一些或者老师或者在讲说，如果这个服贸一开的话，很多的大陆人会进来拿到身份证。那现在就开始有媒体在说，其实服贸这是跟身份证这是两码子，是根本不可能， 根本就是假的 这个选项。可是你看在那种现场上，这些情绪上的这些言论， 对， 其实很容易就在那边其实去达到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 对， 然后刚刚讲到你说最近这件事情，说这老实讲，因为我前阵上礼拜刚回台湾出差嘛，那刚好那感觉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是很矛盾的，真的非常矛盾。你说 学运这个字其实在台湾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招牌，说真的，我觉得从如果最近大家看到新闻，你说1990年的那个野百合学运，他们推翻了一个什么东西，到现在你比起来，其实学运这块招牌向来都是你说要让这个地方的学生，这些可能平常我宁可去吃饭逛街或上网的这些学生愿意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可能是他们必须要推倒什么东西的时候。可是你看现在，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从里面看到了很多这种时代，刚刚讲到网络时代或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感受到，当然我们称失落的一代，愤怒的一代，可是我觉得当失落一代又愤怒的时候就会遇到现在的困境。我常常觉得在1990年这些学生在中正纪念堂，他们知道，很明显的知道他们前面的那道墙是什么，他们要推倒什么，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可是你这一次虽然大家叫做可能反服贸黑箱，我反这个程序，可是你会发现其实他们这可能只是一个引爆点，可是更多的可能他们反马英九， 对， 他们觉得这个立法院这些委员的这些程序就是个烂委员， 无能。 他们反这个社会，反为什么我薪水只有22K？他们反所有的事，可是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引爆点，所以你看，当他们扛着这个招牌反服贸上去的时候，可是因为他们的失利点其实是散的，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最后演变出来是这个结论。可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很难避免的现实。 哎，这个哈，我同意，这个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很多时候评价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困境在里面。这个中文有一个词语的陷阱，就是说，这个咱们一说革命啊，一说这个街头运动啊，这个老的中国一个革命的世纪结束了以后，咱们凡提革命必觉得它是高尚的，必觉得它是正义的。你学生特别是你像我的话，你不告诉我事情的前因后果，你跟我说学生闹革命了，我会至少这个语言本身对我来说它有一种天然的一种正义感，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起义那当然是正义的，对不对？那事实上我们可能在今天我们描述这样的这个很多的街头的运动的时候，它已经不适用于这个传统革命的话语，它真的是一个受压迫跟反抗之间的关系吗？或者说在今天可能特别是在，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台湾它尤其显得尴尬。你说在比如说在土耳其或者在其他地方，你是仍然是威权社会的情况，大家很容易想到一个两分啊，那这个政府的权力很大，所以说民间的这个一直是属于被压抑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你需要有释放，你出来反抗，大家会觉得你这样有一个合理的。但是在台湾，我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说，那你不是没有别的渠道来表达，那有选票，你也有这个言论的这个自由，你如果要搞游行示威的话，你理论上先申请也是可以的。那为什么会一定要诉诸于这样的形式？这样的形式它在台湾这样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是不是还有它所谓的这个天然的正义性？哈，这次的这个事情关于服贸的内容，我刚说我们今天不尽量不讲程序正义的这个问题，也是恐怕大家也会很多学生会强调说，哎呀，我们其实不一定反服贸，我们觉得这个事情程序不正义，程序不正义这件事情的说服力比服贸内容，因为服贸内容可能有的人会还是心里会觉得这个是经济的机会啊，你会有现实的考虑，但程序不正义是一个之前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在台湾经常跑立法院的这个记者哈康仁俊，康大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这个立法院整个事情的引爆点，这个程序到底是怎么回事？简单提一下，服贸协议本来是要打包表决，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就是不会有机会逐条一条条来修改，我要么就是全过，要么就是全不过。但是呢，之前朝野国民党跟民进党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我们可以逐条来表决，也就是说我的理解，有的条目可以删掉，有的条目可以保留。但是在最后委员会讨论的时候，国民党籍的立委张庆忠呢，在这个台湾也是立法院比较常见的一片混乱当中，抢到了一支麦克风，用30秒的时间宣布这件事情通过。那这个问题就在学生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野蛮，这个就是程序正义。好，我们先请这个台湾资深的这个立法院记者来介绍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不正义的事情。 当然说这样的状况其实并不常见，因为事实上立法院是有它的议事程序必须要完成的，包含就是你在会议中的时候，包含现在有一个争议是说那个包含那个上面的灯箱的字眼也没有亮，那还有就是说在议事主席并没有在他的主席的位置上面，然后在场那个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有听清楚他念了什么东西，那样的状况之下，他直接就表示说这个案子 状况之下，这样确实是会产生争议。 那如果说张庆忠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了这么一个议事日程，导致了服贸协议最后通过的话，可不可以认为这个过程是不合法的呢？ 当然现在朝野在协商的部分也是这一点，那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张庆忠那一次的这个委员会所做的这个决议到底是有没有效。特别要强调就是说，因为议事录并还没有确定。那目前来看的话，民进党他们的主张是认为说，这个服贸这个案子应该要退回到所谓的委员会，就是不承认张庆忠那一次会议的那个状况。但国民党方面是强调，就是说认为这个案子已经送到了所谓的要送到了委员会，送出委员会要进到院会里面去做审查。那这里面就有一个程序委员会，也就是说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其实立法院有一个程序委员会开会，那他们会决定哪一个案子要送到大院里面去做讨论。那现在就是说这个部分有可能有两种方式，就是第一个，朝野协商达成共识之后，那决定说这个案子是不是已经送出到院会，然后由院会来处理。那第二个，即便是已经确定送到院会的时候，其实程序委员会一样可以退回，就他不需要，就程序委员会可以不要把它送到院会里面去，所以他其实是有转圜的空间。所以这两天王金平主持的这个协商，基本上我相信是在针对这些事情来做讨论。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台湾资深的时政记者康仁俊大哥哈，为我们介绍说，在张庆忠的这个事情，他可能造成的后果，包括后面怎么来解决。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怎么看，我的一个理解。这个康仁俊刚才告诉我们的是说，这件事情他即使在委员会通过了，在立法院仍然有解决的可能性，有很多转圜的空间，所以真的就是说他真的有那么大的危害吗？的确张庆忠是使用了一个非常规的一个战术，但说实话在台湾立法院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 是，其实你刚刚点到，其实在台湾一个法案要过应该有三个程序，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讨论会，第二个就到了程序，就是到委员会， 对， 然后再来就要送到大院，可到院大院又是一个战场嘛， 对， 你等于你要用人数来对决， 对对， 所以其实或许你说他这个人，或许他在那边真的是粗暴了，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些方式，后面还有方式，它未必是这么过的嘛。 是， 但是不是在这时候是一个引爆点？我觉得那当我们事后可以讨论。其实你说这现在的学运，真的大家都叫政治人物不要靠近你，不要让我们贴上政治的标签，但是真的可能吗？其实这后面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解读的。 是了，好，关于这个学运啊，现在两边的意见，好，这个一方面仍然强调这个学生他的这个运动有他的合理性、正义性，另外一方面觉得这个学运恐怕已经有点变味乃至失控了。我们待会儿为大家访问到，哎，这个在台湾的媒体人，同时呢还有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看他们都是怎么看这件事。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好，我们既然看到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很多人把它跟之前这个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比如说野百合学运乃至更早的这个228的这样的这个运动，好，把它归结为一类，认为这是一个民众反抗暴政，乃至于捍卫民主制度的这么一个运动。当然，这个事情里面仁者见仁。我们先来听到台湾的这个媒体人陈文茜，文茜姐之前在这个微博上面有发一条说，这个台湾的学生冲击立法院是民主支持，当然他说这个在警察出动政报部队之后，他就把这条微博删掉了。但是呢，他的这一个言论呢，在台湾其实激起了巨大的反弹。我注意到在这个脸书上面，哈，这个很多的学生是对于这个陈文茜提出了非常多的批评，这个他自己其实在这里面也有一番故事可讲，我们接下来就听到这个陈文茜来讲他对于这次台湾学运的一个看法。 但是有人觉得说，学生他作为发声嘛，民意的发声去占领，应该是代表民意的立法院，这本身有一个天然的正义在里面。你怎么看？嗯，是，嗯。 那到底什么才可以真正的代表台湾的民意呢？学生也说自己代表的民意，但是您刚才的这个意见感觉似乎您不认同学生真正代表了台湾的民意。但是有人说，但是有人说这个选举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才两年，但在这期间为了保证这个民主制度的运行，它需要采取一些特别的方式。 好，刚才这个陈文茜其实在今天早上讲的还不止刚才的这么一段哈，讲了非常多，可见是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感慨，也可见有很多话想说。在台湾我很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一个气氛把很多人想反对学运或者说有异议的人给压回去了。你现在出来批评学生变成了一件政治非常不正确的事情，所以这个给大家造成压力。我反过来在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台湾恐怕也是有一点悲哀，你觉得？ 所以我说对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大家都说台湾是有言论自由的，可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在我的脸书上面的梗的气氛上，我会觉得这是言论自由下的寒蝉效应。我不敢说，对，我未必我说了会真的，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 是啊， 可是 你会有这种压力， 我有很多满心的愤慨或者很多想法想出发，我选择什么？选择微信，选择微博，为什么？ 你跟 反而有时候觉得， 你这是到大陆网友那里找安慰啊？ 站在旁观的，也许站在外面不关他们事的人，或许他可以 看得清楚一点。 也许不要说他更了解，也许他可以稍微让我有点抒发的空间。可是，在脸书上，我真的不敢。我不是说我不支持学运或是，而是说当事情有些时候它变味，当走样的时候，当我 应不应该有人出来指出这个问题？ 当我忧心的时候，不是它整个的过程，可是它之后可能对台湾遗留下的是一个价值的崩解，或者这个社会的撕裂。我忧心这个的时候，可是你更多的时候，可能你只会发现，当失控了去跑到行政院之后了呢，可能我有一些朋友有个刚刚生宝宝的这些，你像发现平常也不涉猎政治，他这时候都会觉得是。现在脸书上很红一句话，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你的义务。所以当这些学生， 你必须要反对，不然你就是他们那伙的。 因为这个 非此即彼， 马英九是独裁，所以我们做什么都是，因为这是革命 啊。那对，又已经开始革命了。这个原话， 这时候我也想问，独裁了些什么 啊？ 对，那你又要革谁的命？ 这个 台湾现在真的到了这个地步吗？ 这个已经标榜上了一个，我觉得一个用一个很好的词来概述了。 你就已经陷入我一开始说的这个话语的陷阱了，就陷入了这个独裁革命的两分法。 是学生运动还是学生暴动 啊？好，这个所以你佩芬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我注意到在微博上，这个秋意 啊， 秋意在微博上其实是一个红人，但那天呢，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点对这个台湾的学生运动的这个批评啊，我注意到有一网友好像是一个台湾人， 因为秋意在微博上的粉丝，中国粉丝很多， 对，然后有一个台湾人就上来他说，哈哈，秋意你在 Facebook 上被人家骂的不行，到大陆的网友这里来寻安慰了。但是这我觉得只是这个一条花边哈，但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感觉，你现在恐怕只有在微博或者在微信，在有一些大陆网友的地方，你才能够听到这个不同批评的意见，当然这容易走上另外一个极端。 我们对比一下这个香港的这个奶粉事件，不是在当初也是有类似，当然没有闹得这么大了。大家都会觉得说，如果你是一个香港人，如果你不支持这个禁运的话， 你就称不上是香港人。 对，你就是怎么样？ 对， 反对香港的这个不是香港人，没有 香 港核心精神。 对 对 对，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香港的内地人，其实我们看问题是相对来说客观的。 我觉得你先不用这样标榜自己哈。我们可以接下来听一下，就是身处这样尴尬处境的有一位在这个台湾念书的大陆的学生陆生，好看他在这个漩涡的中心究竟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的。三点环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好，在这个风暴的中心，在台湾的大陆学生，也就是陆生们，究竟怎么样来看这次的这一场台湾学运？因为，第一，它是这个学生的运动，可能和很多的这个陆生啊，也有生活上的紧密相关。另外一方面，这个反对的矛头一部分呢是这个服贸协议，某种程度上矛头是指向大陆的。好，那这个陆生就要。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为大家访问到一位在台湾念书的陆生何同学，听听何同学来讲述他自己的情况。 你这次有去到这个学运的现场吗？是。 你为什么要戴口罩去呢？你是怕被人认出来？安全的考虑，你是担心你这个陆生的身份？哦，是你反而担心会被大陆的朋友看到。那你怎么看这个服贸协议呢？所以在一部分你是同意这个就是台湾反对服贸的这个原因，是他们也是这样讲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协议，是这样吗？你刚刚说因为中国大陆的原因是具体来说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这个影响是在于把大陆跟台湾更加的绑定在一起了？那你刚才这样的观点，你会跟你的台湾同学讨论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或者跟你持类似观点的台湾同学多吗？那你会因为自己陆生的这个身份而感觉到某种压力吗？特别是在现在反服贸的很大一个理由其实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抗拒乃至是一个敌意。 你刚才说上课的，刚从立法院回来，然后怎么样？ 好，在台湾念书的何同学说自己觉得比较矛盾，基本上呢，这个可以理解的，台湾同学的心情，但是心里面有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呢，恐怕特别是跟这个上街，他没有说不敢吧，但是我想他只是说跟这些上街参与运动的这个同学之间，大家应该避免谈这样的话题啊。我觉得这也说实话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选择。那学运发展到现在已经这个超过一个星期了吧，超过一个星期了，那接下来很容易想到的这事情要怎么收场到底怎么会怎么收场呢？我们待会儿来听这个张铁志为我们预测一下这个事情。好，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俗话说啊，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学运这个任何的革命都是这样，发动起来比较容易，要 收场 特别是要体面的收场挺难的。张铁志怎么样看这样的事情？我们来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张铁志，台湾的媒体人，现在是香港号外杂志的主编。这次台湾的学运有人批评说学运已经失控了，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我觉得大体来说并没有所谓失控的问题。那当然可能参与的行动者会有不同的策略，那当然而且也可能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有一致的，因为这个活动并不是说一开始是由一个组织发起的，而是很多不同的团体，所以各自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和判断。就是说到底去行政院是不是最好的策略，这个是我想是可以讨论的。但整体来说，我想学生还是以立法院的占领行动为主，那诉求还是比较集中的，所以我不认为有失控的情况。 有人说现在已经开始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您同意吗？ 现在我想并没有无政府的，学生其实刚好相反吧，是要希望重建民主吧，他们也呼吁公民宪政会议嘛，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政府，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希望朝野可以坐下来召开公民宪政会议，这个是他们主要的主张嘛。 所以您觉得现在学生的这个运动还是有它的这个正义性在里面？ 对，我们当然希望政府可以出来早点出来沟通。我想台湾各界包括很多大专院校校长也希望说政府可以出来，可以给学生一个适当的回应。所以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对话，而且我想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也是昨天学生领袖林黑凡说撤退也是可以的，如果大家愿意重新立法，只是说立法一直没有跟他们去谈这个事情，这是林黑凡最近的公开谈话。 所以您预计这一场学生运动它可能以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收场吗？ 这个真的不知道，说实话，因为这个是博弈嘛，就是政府跟学生博弈，就是如果政府一直博弈，学生会不会提高行动我们也不知道，那么政府会不会用不回应的方式继续采取像行政院那样暴力这样的方式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是有一个对话妥协，然后可以在这个法律的修改上面都有更好的结果。 好，张铁志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会收场，但是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对话的话，这件事情恐怕没有办法很好的收场。这个我个人的一个感想就是说，这个恐怕一个民主社会最大的考验不在于你怎么样发起抗争，而怎么在于抗争怎么样收场。 是， 你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很多时候抗争会以血腥的方式或者非常暴力的方式收场，但是如果在台湾这件事情能够收场，如果 怎么说能够和平的收场的话，我想对大家来说恐怕是一个新闻。 其实我总觉得你上街你要知道你在捍卫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今天是因为体制崩坏，这个民主已经变成独裁、那你就要知道你捍卫的是什么、而不是现在其实某些东西你也会被大家质疑，你也在伤害这一块招牌、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没有办法去反思， 对于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如果在这一场运动之前已经可以防患于未然，或者是在刚刚有苗头的时候扑灭的话、可能不会演变到现在。 你这个是在说这个马英九下手不够狠吗？ 不是不够狠啊，不够有技巧 啊。但是我觉得你说我们现在好像感觉批评了很多学生啊，马英九这方面好像我觉得其实更加应该值得检视，不过咱们今天一期节目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哈，等有机会等马英九出来说了以后我们再说。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叶婷， 感谢您的收听， 拜拜， 再会，拜拜。